真的是非常精彩。很高兴经过了非常忙碌的一周，又到了周末。今天呢天气又特别好，经过了阴霾，经过了阴天，今天终于有那种极目的初冬的景致。心无杂陈，任身虚的来飘飞。在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比方说这样如此好的天气，即使来听一些暗淡的曲子，我们也觉得心情会好。更加上肖邦的这首作品，这是肖邦的波罗乃兹 C 大调的大提琴与钢琴作品，很难得。我们都知道肖邦只写钢琴音乐，但是呢他在这个狭窄的领域涵盖了众多的音乐的题材的样式，并且在系列的作品中延续着钢琴的每一种题材的潜能。于是我们在肖邦的圆舞曲中好像不只是欢乐，有忧伤，不只是舞蹈，而在肖邦的夜曲当中我们会听到愤怒，在练习曲中却可以听到艺术，在肖邦的前奏曲中可以听到深刻，而在波罗乃兹中听到隆隆的炮声。这首是肖邦的波罗乃兹与大提琴的作品。那在19世纪以后呢，波罗乃兹作为一种钢琴独奏曲风靡一时，像贝多芬创作有 C 大调波罗乃兹，舒伯特也有十首波罗乃兹，威伯有降 E 大调大波罗乃兹等等，这些都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波罗乃兹的典型的风格，贯穿着波罗乃兹的节奏性。那这种节奏性也许今天的你会很喜欢，因为现代人的节奏很快，而波罗乃兹有一种很带劲的感觉，其实那就是一种皇家的气势。因为早前其实波罗乃兹原本是波兰乡下的一些舞曲，后来在17世纪经过贵族们的加工整理，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宫廷的阳春白雪，很快传遍了欧洲。而真正将波罗乃兹铸成艺术精品传遍世界的，还是终生远离故乡的肖邦啊。在今天人们的眼里，肖邦之于波罗乃兹就像是皮亚佐拉之于探戈，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千百年的沧桑。而说到肖邦与波罗乃兹，可以算是波罗乃兹是肖邦音乐创作的起点和终点。肖邦7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第一部 G 小调波罗乃兹，这是他生平的第一部作品，7岁的时候。而在他36岁时留下了最后一部降 A 大调波罗乃兹幻想曲，他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波罗乃兹给肖邦在异国他乡的他就像是来自故乡方向的一道光，慰藉着每次曲终人散后的空虚。在肖邦20岁之前，我们就写出了听到了他的至少10部波罗乃兹，但是没有一首被他编入作品编号的。肖邦是个完美主义者，生前明确的不准出版遗作，因为他认为这些遗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但是他的遗嘱终究是被背叛了，对于肖邦或许是不幸，但是对于后人来说却是大幸。我们今天听到肖邦的圆舞曲、夜曲、马祖卡，总能从那几首遗作中听出另一番味道。1930年，这年肖邦20岁，他在准备前往维也纳的兴奋不安中开始写作两部独特的波罗乃兹 C 大调引子与华丽的波罗乃兹，是作品3，是大提琴与钢琴作品，我们现在听到。还有呢降 E 大调华丽大的波罗乃兹钢琴与乐队作品，这两部作品标志着肖邦已经对传统的波罗乃兹形式的驾轻就熟。肖邦的节奏，所以在 在肖邦为数不多的钢琴作品中，肖邦也是对大提琴这样乐器可算是情有独钟了，创作了一两首大提琴的作品，这里就是其中一首。今天的天气很好，碧蓝如洗，空气澄明，所以在音乐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好像音符在树梢间的欢呼雀跃。来看看大家的感受，胡雪迪说了，优美的乐曲伴我们度周末。还有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别光签到，说说大家对音乐的感受，周末了都想听什么。还有星月、嘿熊猫，各位好。那二班的朋友不用说了，秋水风神也说了，快乐的周末都来了。是啊，经过了忙碌的一周，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忙碌的心，可以稍事的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的环境。是，现在已经是初冬了，但是还有着深秋最美的色彩。今年的树叶的颜色极其的美丽，也建议大家在今天如果下班早的话，在路边多走一会儿，多停留一下，难得的好天气。 O amor é um cigano. Para ele não existe lei. Se você não me ama, eu te amo. E se eu te amo, te cuida. Bésame, bésame mucho.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tenerte, perderte después. Ay, bésame, bésame mucho.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tenerte, perderte después. dong da ba ba do do ba ba ba ba do do da chiki da chiki da chiki da chiki da dong dong zin zin za za so so zin zin za za so so zin zin za za so so ba da da ba ba ba ba do da ba ba do da da dong dong do wa do wa do wa 如果你在剧场的话，就不要练习的掌声，要给他鼓掌。是的，又是巴西这位歌手，难道你不喜欢吗？在这首曲子中，我要提问，融合了刚才的那首歌中几种的音乐节奏，几首作品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回答，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是星期五了，到了要休息的日子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了，我带给大家的都是很适合周末来聆听的音乐了。那这一首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我的生平经历是爱与希望》圆舞曲，选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是啊，想到维也纳爱乐要来了，在11月26、27，心中也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因为可以在本土来聆听，再次聆听到他们精彩的音乐，还是很高兴的。广告时间到，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Bumba meu pai do campo,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Bada bada,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Ele não sabe que seu dia é hoje. Ele não sabe que seu dia é hoje. Ele não sabe que seu dia é hoje. O céu forrado de veludo azul marinho veio bem devagarinho onde foi a dançar. Ele pediu pra não fazer muito ruído, que santinho distraído foi dormir sem celebrar. Vem de longe o beco tudo do bomba sambando, na noite tem corralado batucando. Vem de longe o beco tudo do bomba sambando, na noite tem corralado batucando. Bumba meu pai do campo,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pai do campo,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boi bumba, e boi,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pai do campo, bumba meu boi bumba, bumba meu pai do campo, bumba meu boi bumba.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音乐不应该做对比，就像这类型的音乐家不能和这类型的音乐家比。假如说安德烈舒尔和亚洛尔斯基唱这个，你觉得他可以吗？绝对不行，或者说唱的不会好听。巴西的音乐家艾迪森·科蒂诺，他的音乐中就融合了这种波萨诺啊、爵士呀、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所以刚才的这首《Boom Boom Boom》，这首名字也很有意思，特有的那种节奏的感觉，就好像是奇特的风光地理，召唤着在音乐中我们听到音乐风光年代的记忆，就好像是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遭遇碰撞，产生新的音乐风景。这音乐好像让我们一起穿过南美洲，游荡在不同的地方，好像也让我们置身在蓝天之下，也可以在闷热的热带雨林。音乐中可以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神奇不可预测的力量。好，回到古典。 哎，这样热烈的掌声就对了。同样来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爱乐的演奏，这一首没错，怪胎虫说对了，打铁布尔卡，看你现在的表现还不错嘛，但是缺了三个字，是一个地方，是打铁法兰西布尔卡，是小约翰，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并不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他的弟弟，在1869年创作的。当时呢，据说首演的时候是在制造商为生产的20000个保险箱举行的焰火庆祝大会上首次演出，所以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对不对？刚听到的是圣桑的作品，他的大提琴热情的快板。也宽是涉猎很久的多样的作曲家，钢琴曲、管弦乐曲、协奏曲， 而他写的几首大提琴作品也是非常有名，像他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这首大提琴热情的快板，还有我们熟知的他的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都非常有特点，而且成为了大提琴作品的经典之作。